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9集，明光八卦符阵。张冲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，大喝一声，手掐法诀，持剑冲向正在对付何玉的徐婉。纸张被撕裂的声音放大响起，黄铜剑在狂风外围撕开一道突破口。张冲大喜，握紧长剑，高声念出去邪咒，朝徐婉背后刺去。冬至正在天台上不动声色地走位，他躲在灯光照射不进到的阴影里去，以徐婉为圆心，正悄悄地布下一个八卦阵。这是在长白山上协助龙身收服古龙的阵法，经过上次的激战和事后何玉的调教，他布阵的熟练度上升不是一点半点。一手小罗盘定方位，一手符箓摆乾坤，这个八卦阵比上次的效果还要更加强一些。 以后要是我也能出人头地，就给这个阵法起个名字，叫冬至阴阳八卦阵好了。还是冬至乾坤无敌八卦阵更好听一点呢？ 这时何玉一口心头血喷在符文上，引来天元大厦上空八方云动，闷雷轰响。冬至吓了一大跳，忙把胡思乱想的心神拉回来，在罗盘磁针指向的方位布下符文，又奔往下一个方位。面对头顶天雷，徐婉视若无睹，嗤之以鼻， 连五雷轰顶都没有，这么点干雷能做什么？看来小哥哥是真的没力气了，不如乖乖给我做替身吧。 他右手一挥，身后快要近身的张冲又一次被甩了出去，脑袋直接撞向墙壁，摔了个血流满面，生死不知。 现在这具躯壳用起来一点都不得劲儿，我还是更喜欢你这样血气充足的修行者。 徐婉双手往外一推，狂风朝四面八方涌去，无形的结界竟然挡住了头顶劈下来的雷电，紫电顺着结界滑向旁边，朝冬至的头顶劈下。 闪开！ 冬至正顶着狂风在布置倒数第二个方位的符阵，耳边的雷声阵阵已经成为习惯，他压根没有料到这道闪电是冲着自己来的。等察觉到不对劲时，何玉的狂吼声正好响起，冬至抬起头，眼睛差点被电光闪瞎了。 躲开！ 冬至脑海里冒出这个念头，但身体却反应慢了半拍，眼看就要被活活劈成焦炭，他的视线之内多了一道白色，确切地说是一道白绫隔开了他与雷电。天雷将白绫彻底粉碎，冬至的腰随即被一股大力卷起，生生地拖向一旁。冬至重重地摔倒在地，鼻子还萦绕着烧焦的味道，掌心跟地面用力摩擦而火辣辣的疼痛，但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有人救了冬至。冬至朝白绫来源望去，便见一名古装女子落在他的身前，金带飘扬，白衣若仙，宛如天女从九霄降下，清冷艳绝，灼灼耀眼。下一刻，仙女轻启朱唇： 何玉，你想死吗？你以为你是何造派掌教啊？对付人魔也敢单枪匹马过来，还拉普通人垫背？要不是老子及时赶到，你们现在就团灭了，知道吗？ 这声音…… 他对仙女的遐想瞬间幻灭。何玉显然与来者极为熟人，闻言立马反唇相讥： 你要早点来，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还不是都怪你。 冬至看见他一边说，手指一边朝自己这边微微一点，立时反应过来，又悄悄挪动身体往最后一个方位移动。徐婉眯起眼打量古装女子片刻之后，摇摇头： 空有其神，金晶铁骨，没用，我不要这种。 哼， 堂堂人魔竟然隐匿在凡人的躯壳里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 我又不是人，丢不丢人只是人类的想法，你再像人也不是人。 徐婉节节的怪笑，但那声音竟然不像是从他身躯里发出来似的。他抬起手指向何玉。 我要的不是你，把那个男的留下，你们可以走。 古装女子发现对方在说话时，另一只手正慢慢的蜷起，白皙的手指变得青紫交加，越来越浓的黑雾在她的掌中凝聚成型。反派死于话多，但徐婉明显不是在跟他们闲话家常，而是他也需要时间来凝聚魔力，所以故意在拖延时间。女子不再犹豫，从袖中拿出一面镜子放在身前，头顶雷电不断劈下，竟悉数被镜面吸收，镜面泛起波澜，随即化作一道金光冲天而起。另外一边，冬至迎着狂风艰难地匍匐前进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手中符文往最后一个方位贴上，明光八卦符阵彻底完成。不知何时，何玉一只手抓着张冲的黄铜剑，一手掐诀，吐着血念咒，将天雷引到徐婉头顶，轰然劈下。张冲扶着脑袋在墙角慢慢转醒，脸色迷茫，还不知道战况发生到何等境地。霎时间，雷电与镜面金光与八卦符阵互为呼应，四面八方天地动容，云间天雷涌动，犹如仙人渡劫，地上狂风呼啸，恍若末世来临。此刻若有人在地面上看，就会发现天元大厦上空正有黑洞若漩涡缓缓转动，在电闪雷鸣的映照下挤成紫色，景象诡谲震撼莫名。然而身在楼顶的冬至完全感觉自己是在生死之间徘徊，被他们所引诱激怒的天地之威竟是如此巨大，以至于凡人不得不在夹缝中苦苦求生，祈望上苍一念之人。雷声几乎震聋了所有人的耳朵，金光几乎闪瞎了所有人的眼睛，徐婉周身的结界轰然破碎，他的身躯在符阵与天雷的扫荡和禁锢中被粉碎殆尽，镜面金光将这一切伤害悉数压制收拢在天元大厦的范围内，没有令光波或音波再进一步外扩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冬至感觉到周遭渐渐平静下来，亮光消失，雷声退去，冬至的耳朵嗡嗡作响，眼睛也在刚经历过强光的不适中。徐婉消失的地方尸骨无存，地面上只有被雷电击中过的焦黑痕迹和打到时破坏的狼藉。众人虚脱地倒在地上，古装女子也不例外，她脸色煞白，比何玉好不了多少。 她是真死了？ 良久，冬至喘着气问出了一句。众人费尽力气九死一生，终于将魔物消灭，但他却有种游坠梦中的不真切感。 披着虚幻人皮的恶魔就消失得彻彻底底，不再维护人间了。 何玉的嘴角又有鲜血溢出，估计是没力气回答他了。古装女子开口， 他之前以人命填住怨气血魂来唤醒龙师，结果龙师被你们灭了，他也受了重创，否则这次也不至于这么容易就被我们拿下。 这叫容易？ 冬至放眼望去，除了自己虚脱无力，全身多处擦伤以外，张冲满头鲜血都干涸了，看上去越发狰狞。何玉更不用说了，在场最惨的就属他了，刚才与徐婉斗法连心头血也喷了出来，现在躺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奄奄一息，出气多入气少。唯一好些的是古装女子，她倚靠在墙上，还有空拿出手机 自拍， 摆好 pose 来了个三连拍。古装女子注意到冬至正傻傻地看着自己，声音不由得提高八度。 何玉你个傻缺，跟人魔斗法还把普通人带上来。 何玉的回应 就是翻了个白眼儿。 这位小姐姐你好，我叫冬至。 刚才的八卦符阵是你摆的？ 啊，何玉教的，幸好没有拖后腿。 嗯，表现挺不错。 古装女子一撩头发。 我叫唐静，唐朝的唐，干净的净。 啊，唐姐姐好。 嗯，乖，叫唐哥。 啊，唐哥。 老大怎么会让你过来的？ 你以为我想吗？我正在动漫节上参加 cosplay， 被龙菊一个夺命连环 call 催得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赶过来了。 老大对你可真是信任啊，明知道我身上有伤还只派了你一个人过来，那万一你顶不住，咱们今天晚上可全都要交代在这儿了。 哼，看来你也不是伤得很重嘛，还有力气吃醋。你想让老大亲自过来英雄救丑，那也得看看北京跟这边的距离，加上来回机场的路程和塞车，等他过来你们黄花菜都得凉了。 什么叫英雄救丑？你自己去街上找找，像老子这么帅的男人能有几个？ 你们别吵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